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9月4号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逢星期四见面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咁其实咧，即系呢几日睇新闻咧，其实呢几个月睇新闻咧，即系都睇到好深入啊， 都系围绕住呢个话题。 喂，咁香港都揦嘢啦，而家都系咪啊？即系 2017普选方案， 普选方案咁，但系就。都冇辦法嘅，都係咁樣嘅咯。 係啊，咁中國政府都決定咗咯，仲可以 係咯，即係你係咪示威多啲就會啊？好啦，我憐憫你咁，我會做得好啲。 我覺得可能性唔大咯。 嗯，係啦，咁樣樣咁咁或者掛橫額同埋影多啲相有冇關係咧？又 都可能有少少嘅。 咁應該掛多啲橫額同埋影多啲相啦，咁樣樣就喂其實咧，但係就咁樣講啦，就咁樣講啦。即係當我哋睇即係香港嘅情況係咁差咧，即係我哋有時要將呢一個嘅 camera zoom out 少少，就睇下呢一個嘅 大圖畫。 大圖畫和整個世界咁樣，其實呢一個即係世界亂局的情況咧，就唔係淨係局限於澳洲，其實係整個世界咧，其實而家都係好亂下咁樣。即係如果你係睇十年前啊，又或者係即係布殊時代嘅世界咧，其實因為到某程度上，整個世界咧，即係都係可以相信呢一個嘅規則同埋法治嘅。咁所以點解如果你係睇翻十年前嘅香港咧，即係個個都係好信呢一個香港嘅制度啊咁樣。咁其實整個世界都係好相信呢一個嘅世界嘅制度嘅咁樣。甚至中東咧，絕對咧係冇今日咁亂咁樣樣 嚇。 中東絕對係冇今日咁亂，即係有好多人嗰陣時候好大力咁樣批評美國啦，咁樣就話美國唔應該打伊拉克嘅，睇下你搞到伊拉克幾亂咁樣。咁但係就估唔到原來美國真係離開咗伊拉克咧，其實係仲亂添咁樣嚇。咁但係雖然係咁啦，係有好多人佢係有一個嘅即係我唔敢話呢一個誤解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謬誤嚟嘅，即係好多人覺得嗱美國入咗去咁跟住即係好似即係撩一個風巢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搞到好大鑊啦咁樣嚇。咁但係個問題係咁啦，即係就好似撩風巢咁樣嚇。咁美國冇錯，佢我知樹枝撩風巢咁樣，然之後就搞到好大鑊咁樣。咁但係你係咪容許一個風巢越嚟越大先？咁因為我哋喺澳洲咧，就成日都有好多嗰啲黃蜂豆啊咁樣嘅，即係一大嗰陣時候可以大到成架車咁樣嘅。嗱，首先你係唔應該撩佢嘅，你係咁，但係你都唔可以俾佢壯大咁樣。 同埋你都要諗個辦法點樣去制止佢，解決佢噶嘛。係 啦，又或者其實到某即係有一啲情況係解決唔到嘅喎，有可能會嚇。即係你就算撩佢，或者你就算搞佢，你都搞唔掂喎。即係如果火星人要砸地球嘅咁樣，咁你冇辦法㗎，你冇得你冇辦法㗎，係咪？咁所以有啲情況真係冇得講。咁但係我哋就唔好跌咗喺個謬誤度話，就話嗱，你睇下布殊揾樹枝嚟到撩一個風巢，就搞到而家咁大鑊啦。我哋應該一開始唔好搞㗎嘛。唔好搞就冇事啦，嗱呢一个系谬误嚟嘅咁样样，因为 点样会冇事咧？ 因为佢可能会越嚟越大噶嘛，嗱，因为咧点解布殊起初系要去伊拉克啊咁样样咧？咁有啲人就话因为要偷抢人哋啲油啊咁样样，咁呢一个即系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啦，咁我 no comment 啦，咁呢一个，咁但系即系officially 咧就系话因为佢系有呢个核武啊嘛，系咪？吓，萨达姆有核武咁样样，系啦，嗰阵时候咧，即系入咗伊拉克之后啊，杀埋呢个萨达姆之后咧，咁跟住就放呢一个联合国咧成日去抄啦，咁于联合国咧就一路抄唔到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好多啲左倾嗰啲人咧就话：你睇下布殊呃我哋啊，偷啊石油啊，咁跟住之后就话吓、啊、根本就冇呢一个核武嘅咁样样，咁、啊、但系咧即系只系需要呢一个嘅伊斯兰国几个月。佢就已經係揾到即係好多嘅化武啦咁樣。嗱、核武咧，事實上係揾唔到嘅。咁、但係咧，係有好多生產緊嘅核武嘅零件。 即係唔係話即係零完全係冇，只不過 即係啦，即係佢唔係有一堆已經準備好曬準備發射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係研究緊核啊咁樣，咁同埋都係有好多唔同係準備可以做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布殊話呢一家人生咗仔咁樣，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佢唔係生咗仔，佢係 肚裏面有 BB 啫，咁樣樣。咁但係即係既然個情況係咁樣咧，係咪應該就有得伊拉克咧咁樣樣？咁我呢個都唔知啦，因為我冇得翻返去以前睇啊嘛，係咪？咁或者可能薩達姆好似真係好多宅男中意儲高達模型嘅咁樣樣，佢中意擺好多喺度，但係唔射你啊，得唔得啊？咁樣樣嚇，咁你可能係咁樣樣咯。咁但係點解叫做咁多化武？點解做咁多核武咧？可能佢中意攞嚟擺咯嚇。咁但係而家事實上就係發現咩咧？就係咧，呢啲伊斯蘭國嘅士兵咧，唔可以叫佢士兵啊，伊斯蘭國嘅恐怖分子咧，佢就揾咗好多，係啦。咁但係咧，當聯合國去到揾咧，就揾唔到嘅。揾咗咁多年都揾唔到，咁我唔知呢一个系联合国系渣定系佢系特登揾唔到咧咁样样，咁啊呢一个即系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咁我冇证据，咁我唔讲，所以就问咗问题就算啦咁样样。喂，咁但系真系好明显，我哋今日睇到咧。美国冇咗呢一个嘅世界警察咧，其实真系嗰、那个世界嘅秩序咧係嚇係混亂一片嘅咁樣樣，因為當時咧就選咗奧巴馬就係唔要世界警察啊嘛，咁成個世界就歡呼喝彩啊嘛嚇，咁就好似呢一個老師離開咗班房一樣啦咁樣，咁跟住啲學生就好嘢發達了咁樣，又接紙飛機啊，咁樣又錫女仔啊，又成咁樣，通常都係咁樣啦。咁我哋今日就係見到一個咁嘅亂局咯嚇，呢一個伊斯蘭國又偷搶民女嚇，你要賣做性奴。啊、即係幾百個咁樣個個擺喺度，即係你就咁捉住啲女仔，跟住就賣。係嚇，啲小朋友嚇、啊、腰斬，真係唔係節目嗰啲腰斬啊，真係喺條腰嗰度斬落去啊嚇。 一刀切 嚇，將啲小朋友即係斬佢哋頭嘅，咁跟住擺喺啲擺啲柱上邊嘅嚇，將啲人掛喺十字架上邊嘅，即係釘喺十字架上邊嘅。咁幾個禮拜前又殺咗一個記者嘅，咁我尋日又睇到咧嚇、啊，即係呢一個又多一個叫 David Haines 嚇、啊，咁啊， 美國記者 係啦，亦都係話要殺佢嘅，咁。其实这个呢今天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因为他们是相信在末世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类似救世主的物体呢就是、会出现。在这件事出现之前呢伊斯兰教徒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还有都是将伊斯兰的 Sharia law 呢就是伊斯兰的法规呢就是、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要实行的。这样 就是简单来讲要统一世界。 是啦，伊斯兰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女人是、就是、比基尼的就要找石头钉死她、啊就是、这一些就是叫 Sharia law，因为其实这些是全部在可兰经里面的东西来的，这些、不是因为美国挑衅 这些人，所以他们才说又像你美国人，所以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去反击，其实就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之前美国呢他们就是用很多钱和很多美国人的生命，就是军人的生命呢，就是来到压制着这些的力量样、现在奥巴马他不是世界警察嘛，打高尔夫球嘛、拿起了，那就容许这些力量一爆就爆出来咯、因为之前一直按住他的、那我现在就爆咯，而家咪爆出嚟咯，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其实好多西方国家咧。个问题系咩咧？而家好多西方国家佢自身难保吓、即系包括喺英国咧，佢哋而家自己英国嘅内政咧，即系都已经系出咗好大嘅问题啦。咁样样个国家都出咗好大嘅问题。 睇到上个礼拜单新闻都系啦。 系啊，所以David Cameron 呢个首相咧吓，咁佢就已经系将英国嘅恐怖危险程度咧，就系去到严重嘅咁样样。咁唔系因为佢惊外边啲人嚟打英国，佢系惊里边嗰啲人系自己有 attack 啫，咁样吓、自己有 attack 咁样样。咁无论好多嘅西方国家咧，即系都已经系遇紧呢一个嘅问题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好多西方国家咧系要苏醒嘅一个时间吓、因为之前就成日讲即系多元文化又成啊咁样样，即系好相信一啲移民嚟到呢一个国家嗰阵时候系会系会做一个好市民嘅，系会相信民主嘅，系会相信自由嘅。咁而家就话俾你听，其实唔系咯，咁样样吓。咁所以，你讲。 同埋而家喺澳洲咧，好多个地区咧，即系比较多少数民族住嘅地区咧，佢哋开始有啲旗啊，或者横额啊， 啲黑色旗啊， 系啊，都写住呢啲圣战啊，或者恐怖袭击啊呢啲字。 呢个其实系个圣战旗嚟噶，嗰支系吓。咁啊，挂到洗雪梨啊，都好多地方系英国更加多添。 烧到埋。 吓，英国更加多吓，咁所以即系西方国家咧，就一定要留意呢一个情况啦，咁样样，即系留意中东嗰一边。咁但系香港咧就留意中东嗰边咧就唔关你事嘅，其实就吓要留意边边咧就系、要留意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啦，咁样样。因为咧其实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情况咧，其实系有少少同香港同埋中国大陆系有少少相似嘅，咁样样吓。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俄罗斯有一日咧就攞个痕，咁样之后就想立咗呢一个乌克兰，咁样之后咧就就咁样咯，吓飞机都射埋落嚟咁样。因为其实好多人之前就系谂咩咧，就系、可能美国咧就系、特登咧令到嗰只飞机咧就爆炸定系唔见咗咁样，就借用呢一个机会咧嚟到打呢一个嘅 俄羅斯嘅，咁樣即係有啲人咁樣講啊嘛。咁但係唔係咯，即係奧巴馬打緊高爾夫球咯，佢而家 佢 都唔 care 咯，佢都唔 care， 出馬航空冇事著咁樣，即係唔 care 嘅。 就算咁大單嘢都出嚟講咗一兩句啫嘛，嗰陣時。 係啊，咁嗱，如果你見到馬航嘅飛機射咗落嚟之後，佢美國之後，豈有此理！你竟然咁樣搞啲咁嘅嘢，好，我哋要出軍打俄羅斯，咁跟住要保護呢一個烏克蘭，即係咁個 story 可能 make sense 嚇。咁但係而家好明顯係冇咯，咁即係呢一個應該係 accident 嚟嘅，呢一個真係嚇。咁係啦。冇錯，俄羅斯可以就咁入去咁樣嘅，即係可以咁樣嘅，咁亦都係冇人可以阻止嘅嚇。首先美國唔 care 嚇，英國啊同埋即係其他嘅即係我哋叫做乖嘅啲國家咧，佢哋就冇能力 自身難保 嚇，同埋自身難保，因為佢哋而家自己搞緊啲回教人喺自己國家裏邊。咁另外咧，聯合國咧亦都 cannot do anything 嚇，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俄羅斯咧佢係呢一個安理會嘅成員嚟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如果係話要打呢一個嘅俄羅斯咧，咁佢只不過係要投一次呢一個否決票咧，咁就咩都唔使講啦。咁你见到呢全世界系冇人理呢件事嘅。喂，小朋友俾人腰斩，俾人斩头都搞唔掂而家。你乌克兰呢啲小事啦，系咪？ 系。 咁但系乌克兰同埋俄罗斯都系两个国家喎。嗱，你睇下香港同埋中国 ，technically 佢系一个国家嚟嘅。咁所以如果即系中国系参照俄罗斯嘅 example，就咁派兵啊，派呢个解放军嚟到香港嘅，直接将所有嘅香港警察炒晒变成公安嘅，有边个可以阻止佢啊？ 冇。 咁所以其实冇得讲嘅，其实就 冇计啦，而家 其实冇计咯。 系啊， 好多人即系就讲翻，即系当年法国大革命啊嗰啲咁嘅，即系嗰阵时候嗰啲人点样做啊？咁有好多人已经 raise up， 即系或者系讲呢个甘地啊。咁有好多人已经系 raise 咗个 point 就系咩咧？就系话甘地佢当时对嗰个政权系边个啊？系英国人啊，人哋系绅士嚟，人哋有读过书，人哋系西方国家啊。咁你绝食嘅，咁人哋咪听你话，咁人哋咪走咯。人哋系绅士啊嘛，系咪？而家讲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嘛，系咪先？咁有好多人又讲呢一个嘅法国大革命啦，咁样我要留意就系咩咧？喺法国大革命嗰阵时候咧，系少数人压迫大多数啊，吓咁。但系而家香港嘅情况唔系咁样啊嘛。喂，我哋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廿亿人咁样样，咁跟住之后系你压迫紧成个香港啊嘛。咁所以即系之前香港嘅唯一嘅希望咧，就系有一啲嘅外国势力啊，即系包括英国同埋美国，系可以如果即系中国发癫可以帮拖咁样样。咁所以点解流血事件系可能有帮助咧？就系有人流血嗰阵时候咧，就可能可以出联合国啊。又或者是美國啊、英國啊咁樣，即係可以嚟幫手。即係我相信之前嗰個目標係諗住咁啦，因為喂香港你幾百萬人，你點同中國鬥啊？冇可能嚇。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咧，就係英國同埋美國。嗱，美國佢就唔 care 啦，已經嚇。佢烏克蘭 care， 世界大事都唔理啦。 佢伊拉克佢都唔 care 嚇，佢烏克蘭又唔 care， 冚爛都唔 care 啦。佢已經係我而家要放嚇放假打高爾夫球嚇。英國咧，即係你睇佢個款係想幫手嘅，咁但係佢都愛莫能助，佢都咁同埋佢同中國做緊好多生意啊嘛，佢又係咪嚇？咁你又即係又唔可以怪佢哋嘅咁樣。佢有乜理由嗱？佢點解要為咗你香港而犧牲佢自己咁多生意先？喂，當年談判嗰陣時候啊，香港人有冇全部走出嚟咁跟住撐戴卓爾夫人啫？戴卓爾夫人啊，你救下我哋咯！我哋香港人唔可以俾中國收翻嘅，我哋俾佢收翻會死嘅。英國你幫下我哋啦！咁跟住之後出曬街，即係攞曬龍獅旗就話We love the Queen, We love the Queen， 有冇咁啊？ 冇， 佢係話中國咧一定要收翻我哋噶啦。因为我哋要回归中国，但系我哋有一国两制，即系咁样讲嘢啊嘛。基本上即系到某程度上系踢走英国人啊嘛。系啊，你不仁我不义，即系点解英国要帮你啊？点解英国要帮你啊？即系唔再讲佢会自己有好多牺牲添。咁所以呢个都唔使讲啦。咁第三就系咩咧？联合国亦都系。個情況完全一樣，因為中國咧亦都係呢個聯合國理事會嘅member 嚟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就算中國做幾多即係不公義嘅事咧，聯合國都 cannot do anything。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整個即係局勢都非常之亂啦嚇，咁樣，咁即係香港人可以點樣做咧？咁樣樣，咁因為其實真係你即係要睇下流血嗰個目標係咩咯嚇，流血嗰個目標 究竟有冇人肯去為民主而流血呢一個 嗱，流血嗰個目標到底係為咗即係得到西方國家嘅同情，等人哋可以幫拖啊，定係為咗自己即係好似嗰啲。日本人咁樣，即係我係要捍衞我自己嘅家人咁啊！我就算死都要咁樣樣嚇。咁係咪因為自己好有風骨而咁樣做咧？咁其實兩樣都冇話錯定啱嘅咁樣樣嚇。咁咁但係如果為咗自己嘅風骨，令到即係成家人都一世乞食嘅咁樣樣咁。 是不是都值得呢咁样，咁可能值得㗎，因为呢一个风骨是风骨是不是咁重要呢咁样，咁呢一个呢其实对每一个人睇呢一件事个睇法都唔同囉咁样。咁但係即係其实即係当你咁样睇呢其实都好悲观啦咁样。咁所以即係嗱，即係我讲返自己呢，我呢即係都算颇爱国嘅，喺澳洲嚟讲。咁如果係有一个情况我係需要保卫澳洲嘅民主啊咁样，即系我唔相信系会轮得到我啦，因为我又肥，我就跑两步都唔掂嘅，系咪？即系我点捍卫咧？咁但系如果我系需要嘅，我系会嘅咯。即系我到当时嘅，即系面对势均力敌嗰阵时候，会唔会熬底咧？咁呢一个就另一回事，呢个就另一回事啦。咁但系目前咧，即系我自己个 mentality 咧，就系愿意为到澳洲嘅民主自由而流血嘅，即系呢个系我目前嘅 谂法 嚟嘅咁样样。喂，咁如果一早冇呢一个谂法嘅， 咁 当前真系发生就直情唔使讲啦。起码一开始要有呢一个谂法先啦，系咪？吓，咁到底系咪值得嘅咧？咁样咁呢一个就系我自己问我自己嘅问题咯。吓，咁但系点解我有呢一个睇法咧？就系因为澳洲真系个好好嘅国家，佢俾我可以读书、医疗啊，俾我好多嘅安全感，识到好多好好嘅人。佢系一个好好嘅国家，一个好好嘅制度咁样样。咁我系无限感激呢一个国家，无限感激呢一个国家。咁当我系几岁嗰阵时候，嗰阵时候我唔识，但我而家识。我唱国歌同埋做呢一个嘅公民宣誓嗰阵时候。呢、这、一個宣誓唔係好似我上個星期講，即係好多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即係佢嚟到，問你入咗籍未？我唱咗歌，你唱咗歌未啊？咁樣樣，即係輕視呢一件咁重要嘅事，或者話自己，唉，坐移民監啊，仲要坐多成個半月，好似害咗你咁樣。即係我唔會。 攞 passport 係叫佢攞袋鼠布。 Oh my god！ 即係我唔會咁樣樣咯嚇。所以我係做呢一個宣誓嗰陣時候。我是认真的，我不是呃人，即如果你是宣誓的，那即你是 swear loyalty 的，就是你是宣誓忠于澳洲的，但是当真的炸弹跌到来的时候，你就哇大佬这个不关我事的，华侨来的，我中国人来的，走人啊，这样又或者来到这里读书的，然后即你读完大学，然后争政府成五万几元这个学费的，因为澳洲政府好好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澳洲如果读大学呢，你是 upfront 是不用付钱的，但是你开始做事了，才在那些税那里慢慢扣的。咁樣，所以如果你喺澳洲咧，係你讀完你嗰個 degree 最後揾唔到工嘅，又或者你係賺唔到嗰一個錢嘅，你係永遠都唔使俾，又或者你唔使交澳洲税嗰陣時候咧，你亦都係唔使俾。所以不少人咧就係嚟到澳洲喺度讀大學，攞呢一個政府津貼，咁跟住之後就翻返香港做嘢，就永遠都唔喺澳洲交税，唔還呢一個錢啦。咁樣 咁即係就基本上係唔使俾錢讀大學噶咯。 係咯，咁樣樣嚇。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啱嘅嚇。雖然又係有好多人咁樣做啊嚇。咁但係呢一個就係、是。呢、这、一個咪愛國咯，嚇、呢一個咪係你愛你自己所住嘅地方，你自己關懷你自己所住嘅地方咯，咁樣 樣。你都會為呢個國家而付出。 嗱，我自己就唔會 expect 所有人都有呢一個咁樣嘅睇法嘅咁樣樣嚇，即係我就咁呢個 studio 啊，一邊咧就個英女王掛咗喺度，一邊咧就一個澳洲旗掛咗喺度咁樣。其實我掛英女王咧係喺香港人興掛英女王之前已經掛噶啦，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已經掛英女王同埋有澳洲旗噶啦，呢一個係非常之罕見嚇，同唔係前衞呢個反而保守添啊，呢個係嚇，即係好少人咁樣做嘅，咁所以我唔會 expect 其他人咁樣做嚇。咁喺香港亦都係啦，即係。有好多人或者即係為到呢個佢係覺得咁重要嘅，係覺得值得流血，就算死或者就算我咁樣做都唔會做到啲咩嘅，做唔到啲咩出樣㗎啦，即係冇效果嘅，我都照做，我願意為呢一件事而死嘅。咁我覺得即係值得表揚嘅咁樣。咁但係同時，如果有啲人係即係唔敢話縮骨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喺澳洲真係有炸彈跌落嚟嘅，咁有啲人話：哇！我走啦，我唔保護呢度，咁你都唔可以怪佢哋，其實都嚇。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系咯，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咁样吓。咁但系其实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关于呢一个 Clive Palmer 嘅咁样样，咁就系喺澳洲嘅呢一个嘅煤矿大亨咧。咁之前咧就喺 ABC 嘅 Q&A 节目咧就叫做口出狂言啦，咁样样吓。咁佢就话咧，即系The Chinese 咧，即系其實他講中國政府的咁樣，但英文就叫 The Chinese 啦。咁你要睇翻佢字裏行間，當佢話 The Chinese 係咩意思咯？因為 Chinese 呢個字其實有好多嘅解釋嘅嘛，即係可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可以代表中國政府， 可以代表多種嘅華人、 嗯、 都係叫做 Chinese 嘅。咁到底佢係鬧緊邊一種 Chinese 咧？喺呢一度明顯地咧，佢係鬧緊呢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咁樣樣嚇。咁佢亦都係講咗啲即係比較冒犯性嘅説話啦。咁佢就係話呢一個中國政府咧，佢係會殘殺自己嘅人民，咁同埋有一個不公平嘅法律制度，同埋亦都係想賣曬我哋啲地啊、港口啊嚟到佔領澳洲嘅咁樣樣。咁我哋而家聽下呢段片先。 It's the illegal tax.That's all it is. So when will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12 Well, I'm in court next week. I've told you three times. We'll be suing them, and I'll b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e've had three judgments in the federal court,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and an arbitration against these Chinese mongrels. I'm say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communists, because they shoot their own people, they haven't got a justice system, and they want to take over this country.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do it. 嗯，系啦，冇错啦，就系咁啦。嗱，咁其实即系喺呢一件事嗰个背景系咩咧？咁样就系呢一个嘅节目主持 Tony Jones 咧，就系问佢关于咧呢一个1200万嘅资金嘅一个嘅问题嘅咁样样吓。因为其实咧呢一位嘅即系呢一个肥佬啦，呢个 Clive Palmer 咧，佢就系一个大亨嚟嘅，煤矿大亨咁样样，或者矿产大亨。咁佢就有一间公司咧叫 Mineralogy， 就系用嚟即系掘呢一个嘅铁矿嘅咁样样，或者钢矿唔识啊吓，咁样样，即系总之铁啦咁样样吓。咁呢佢就同一间呢中国嘅公司呢就合资呢嚟做呢一个项目嘅。咁呢一间中国公司呢就係俾咗1200万佢呢嚟到係做呢一样嘢啦。呢一间公司呢係半国营嘅，我知道。即係唔知係完全国营定係半国营啦。咁、嗯、但係总之中国政府係有关系嘅。咁样就俾咗1200万佢，咁就係用嚟做呢一个嘅项目嘅。咁、 嗯、 但係佢就攞咗呢一嚿钱呢就係嚟到买佢一啲嘅政治广告，因为当时呢佢係参选做议员，佢攞咗呢啲钱嚟做广告。咁、哦、所以家阵呢一啲中国嘅 business partners 呢、嗯、即係呢一啲嘅合作伙伴呢就告緊佢咁样啦。係啦，咁所以佢就喺呢一个 Q&A 呢就俾人问返关于呢一件事啦。咁佢其實咧，每次被問關於呢一樣嘢咧，佢都係會發癲嘅，即刻就每次都發癲嘅嚇。咁其實 戚佢條筋， 呢個真係戚佢條筋啊！呢個真係咁其實之前咧，佢亦都喺澳洲嘅呢一個嘅7:30 report 嘅電視節目嗰度咧，佢已經發過一次癲噶啦，咁樣嚇。佢嗰陣時候直情係點咧？即係當時做嗰個訪問啊嘛嚇。咁跟住咧，佢問到嗰個問題之後咧，佢直情除麥咁就走咗。系啦，咁佢每一次个伎俩就系点样咧？或者佢个反应就唔好唔敢讲伎俩啦，我唔好意思，我讲反应啊。佢每次个反应就系点咧？佢每次咧就系会赖咗去讲另一样嘢，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发嬲嚟到闹人嘅。咁其实今次都系。系啦，今次都系一样啦，咁样样，佢系唔会正面嚟到系回答关于呢一个嘅1200万嘅，咁跟住之后佢就话，诶唔系啊，其实我告紧佢哋啊，其实系佢哋争我5亿啊，即系佢次次都系咁样嘅，咁、 嗯、 但系即系我睇好多媒体嘅报道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即系似乎个情况咧，即系都系对呢一位肥佬咧就系、是、对佢不利嘅吓、 哦， 对阿 Clive 系不利嘅，咁似乎嗰、那个即系法庭咧都系会应该系话佢唔啱噶啦，即系睇 大家仲判 系啦，睇大体情况系咁样，咁但系而家仍然。是審緊啦，咁我哋都唔知啦。咁、嗯、但係即係當你睇澳洲嘅一啲嘅報道啊，你係會 get 到呢一個嘅感覺嘅。咁所以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喂佢有警棍啦，係咪？即係如果你真係冇做到嘅，咁你係唔需要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啦。 你咪慢慢吹到解釋咯，使乜拍台走人？ 係咯，即係呢一個反應咧，係令到人哋更加懷疑嘅。 無私顯見私。 係啦，係令到人哋更加懷疑嘅。咁、嗯、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樣啦，其实呢一件事咧，即系我哋要承认嘅就系咩咧？呢一件事咧就系、是、对中国政府系冒犯嘅， 系 吓系唔应该咁样讲嘅吓。即系如果我喺度开麦乱笠，我咁样讲就冇所谓啦，系咪？因为即系我系边个啫，系咪？ 吓 咁，但系 堂堂一个政治人物，生意佬哦。 即系首先佢系做好多国际生意啦，咁样咁，但系更加重要嘅咧，佢就系呢一个国会嘅议员， 嗯、 即系佢讲呢句说话嗰阵时候，其实佢嗰个代表性系好大嘅，咁、 嗯、 所以其实佢唔应该咁样讲咯，即系佢讲得啱唔啱，同埋件事应唔应该讲咧，就两回事嚟嘅吓。即系如果你系去一个朋友嘅婚礼嘅，咁跟住个女仔又肥，个妆又化得唔靓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当个司仪话今晚新娘子靓唔靓啊，咁跟住你唔会真系话。嗱呢一层咧就有一啲问题啦，嗱，因为你睇下佢个眼睛，你唔使讲，你话靓咪得咯，系咪先吓？或者你唔出声，你唔讲嘅，个都话靓，咁之后你揞住半边嘴笑，你咪咁样样咯，系咪先？即系你唔使咁样讲啊嘛，金正恩都系噶，即系全世界个个都憎佢噶，即系但系你唔会见美国总统走出嚟死人金正恩，你小心收尾嗰几年啊，即系唔会咁样讲啊嘛，因为即系就算你心里边咁样谂，都唔代表你应该咁样讲啊嘛，系咪吓？咁但系呢一件事啱唔啱咧？咁样样就系另外一样嘅话题啦，咁样样吓。 咁首先我哋 establish 咗就係咩咧？就係佢係唔應該咁樣講嘅，咁樣嚇。咁當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即係佢喺 Q&A 口出狂言之後咧，佢咧就揾咗另一個佢自己旗下嘅議員咧，就係出嚟咧講一啲更加癲嘅嘢，咁咧嚟到即係掩飾翻自己之前講嗰樣嘢啦，咁樣即係 divert attention 啊咁樣。咁佢另外嗰個議員啊 Jackie Lambie 咧。佢就咁樣講嘅，都揾翻先，係啦。嗱，佢係咁樣講嘅，佢就係 If anyone thinks we should have a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which ignores the threat of Chinese communist invasions, you are delusional and got rocks in your head。係啦，咁樣就即係話，如果你係即係在乎澳洲嘅國家安全而不理會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入侵咧，咁樣做咧係妄想同埋係愚蠢嘅。咁佢亦都係話，即係澳洲咧係要買更加多嘅飛彈咧嚟到保護自己啊，咁樣嘅。咁即係呢句説話好癲啦，係咪？ 嗯。 咁你點啊？ 踩咗你條尾喎！ 嚇，即係首先身為一個國會議員講呢一啲説話係。是不合適的，即是這些是打仗的時候講的說話，即是其實你這樣講是很危險的咯，其實是。是的。那但是即是為什麼這麼瘋的呢？因為他其中講的說話就是什麼？即是他說，因為基於這件事，我們是應該在我們防衛的支出是應該增加一倍的，這樣。那為什麼這件事這麼瘋的呢？就是因為這樣的。就是因為呢，即是現在保守估計啊，即是中國和澳洲的即是這個防衛的支出啊，或者這個軍隊的支出呢，中國呢是多澳洲大概300倍的。那所以呢，即是你這樣計一條數呢，就算澳洲如果 double the spending 呢，即是使多一倍錢呢，那中國呢是大過我們150倍咯，咁樣咁係咪150倍我哋就安全好多咧？咁樣咁啊，即係我就見口出狂言，點解咁狂就係因為咁，最主要因為唔識計數啫。即係呢一個係我主要嘅。 即 係 冇諗過就講啦。嚇， 呢一個係我最主要嘅睇法啦。咁樣嚇，咁但係佢咁講係即係又未必冇point 嘅喎。咁樣嚇，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即係我哋中國咧係一個非常強大嘅國家，即係今日中國係富強起來咧，即係我哋身為即係黃種人同埋流呢一個嘅中國血統嘅人咧，今日都係應該非常之自豪。中國亦都係多年講關於呢一個嘅追英趕美啦，係咪？喂，大佬，十九二十世紀啊，哇！當年咧，即係英國就最巴閉嘅，即係四圍殖民人嗰陣時候咧，就係大大咁使用佢嗰個軍力啊。咁美國咧，即係喺依近即係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亦都係靠自己嘅軍力咧，就係可以即係統領呢一個世界啊，咁樣嘅。咁所以即係當英國當時啦嚇，佢係將呢一個英語咧，就係變成呢個世界語言。咁而家現在美國咧，佢係將呢一個網絡咧，就係統治呢一個世界啦，咁樣嚇。咁其實而家追英趕美啊嘛，係咪？咁應該係到我哋中國範圍啦。咁如果即係英國可以咁樣大大使用強大嘅軍事勢力，美國又咁樣大大使用強勢嘅軍事勢力，點解中國唔可以啊？係 啊， 你係咪歧視啊？ 勁過你都得添啊！ 你係咪歧視先？人哋中國嗱，你睇下人，我數咗中國咧係用幾多千億嚟到做呢一個國防方面咧，我呢個頭先寫低咗嘅，即係我數幾多少零啦，因為我唔識啊，嚇係就係13200000000000咁多錢嘅咁樣，喂咁多錢美金啊嚇，咁你使咁多錢，喂你擺喺度唔用咩？係咪？你話俾我聽，如果唔係準備打仗，中國點解要買咁多軍火啊？保護自己啊？有邊個要打佢啫？家陣係咪？ 暫時都冇嘅。 咁所以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呢個就係最主要係呢個追英趕美嘅問題啊嘛，嚇！即係之前英國同埋美國全部都係用自己嘅軍事勢力嚟到外擴去外邊嘅地方，先至係可以扎根自己嘅喺世界裏邊嘅勢力啊嘛，係咪？嚇！即係你睇下英國同埋美國有邊個覺得佢哋係淨係有一個軍隊喺度自己就咁保護自己啊？ 冇咯， 係咯， 嗯， 佢點解要咁樣做啊？佢就係因為要外擴咯、外展咯，係咪？咁點解英國同埋美國可以咁樣做，我哋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唔可以咁樣做？咁所以即係佢口出狂言，即係呢個 Jackie Lambie 佢點解咁口出狂言呢？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唔識計數嚇。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呢？就係因為即係對澳洲嚟講咧，佢係一粒鼻屎嘅。即係其實個情況係點咧？即係你當我一個肥仔啦咁樣，你當我一個肥仔啦咁樣。咁有一日咧，我就挑戰呢一個即係打 boxing 好勁嘅拳手，我唔知道佢啲名嚇。我就挑戰咗即係好大力嘅拳手。咁之後呢個拳手係想打我噶。哇！你對呢一個拳手？是几大的侮辱啊！人家是世界级的拳手啊，大佬，他要打的， 不屑一看啦。 他要打的是全部打啲世界级的高级人啊嘛。我住在一个 promoter 的肥仔咁样，大大声咁指住个鼻同全世界讲，就话呢个人想打我。喂。你咁侮辱紧佢啊，大佬，你明唔明啊？所以即系我绝对明白咧，点解 即係中國咧係咁，即係受到冒犯嘅咁樣嚇。呢、這個明白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由此可見就係見到啲咩咧？就係呢一位商人阿 Clive Palmer 同埋佢嗰個黨點樣侮辱同埋冒犯中國人，係即係 sorry 係冒犯中華人民共和國，係、絕對可以理解嚇、我亦都係深表最大嘅同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呢？即係呢一啲嘅言論有冇冒犯到即係廣大嘅華人呢？即係廣大叫做 Chinese 嘅人係咪全部冒犯曬呢？咁樣樣，即係 for example 一個馬來西亞華人、越南華僑、台灣人都算係 Chinese 啦，台灣人。佢哋會唔會聽到呢一啲言論話中國係要擴展自己嘅領域嘅時候，會唔會因此心噏聽到唔開心呢？ 我相信個機會好微咯， 係啦，即係起碼我自己聽到我即係 我都冇乜感覺， 我自己冇覺得係咯，即係再者有好多其他嘅都係 Chinese 嘅人，例如大紀元時報嘅呢一個編輯，我相信佢聽到呢一啲言論，佢拍曬手中話我同意，咁佢係咪 Chinese 先嚇？咁、那個問題就係咁啦，嗱，家陣咧喺澳洲有好多嘅華人嘅社區團體領袖咧，就係、走出嚟代表緊你。代表緊我，代表緊澳洲全部嘅華人，包括呢一個大紀元時報嘅編輯，就講咩咧？就係話佢哋係歧視緊同埋冒犯緊我哋全部，到底係咪咁嘅咧？翻嚟再傾。 澳洲路邊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P。 咁头先咧就系讲到关于呢一个嘅即系 Jackie Lambie 同埋呢一个 Clive Palmer 咧，就讲咗好多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言论啦，咁样样吓。咁佢首先咧就系话即系中国人系 PK 咁样样吓，佢即系闹佢哋，闹佢系衰人啦咁样样吓。咁同埋另一方面咧，佢亦都系话中国咧系杀自己嘅人民啊，同埋系冇一个即系公平嘅法治啊。咁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即系我对呢件事冇乜意见嘅。咁Jackie Lambie 之後咧，佢亦都係話咧，即係中國咧係有意咧就係佔領澳洲嘅咁樣嚇。咁呢一個係嚴重地具有呢一個嘅冒犯性嘅，因為你喺呢個世界地圖裏邊只係一粒鼻屎，你竟然話呢一個嘅追英趕美嘅全球 GDP 排行第二嘅世界強國會打你呢一粒鼻屎澳洲？Go home 啦，翻屋企啦，大佬，有边个要打你啊？系 啊，要即系啲飞弹打边个啊？啲飞弹打日本噶嘛？啲飞弹打韩国噶嘛？啲飞弹打台啊？唔系台湾啊？未必啊，台湾好乖嘅，而家你点解咁样讲？打菲律宾噶嘛？系咪？系打嗰啲噶嘛？澳洲关你咩事啫？所以咧，绝对咧吓，我就即系对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真系深表呢一个嘅哀痛嘅，即系我自己都心同感受嘅咁样，系感同身受啊，应该感同身受嘅。咁但系咧就好多呢一啲华人嘅社区团体啦，咁样就走出嚟咧，就系话我哋系全部被歧视紧嘅，系啦，咁所以一众嘅华人领袖啊，就走咗去呢一个嘅坎培拉，即系澳洲嘅国会嗰边咧，吓咁就系咧，即系声讨翻自己啊，咁同埋都系即系捍卫翻我哋呢一个嘅华人嘅，即系捍卫翻 Chinese 嘅，即系全部 Chinese 嘅咁样样。咁咧，今个礼拜咧，佢就出咗一张咁嘅 press release 嘅，咁就系呢一个澳华工会华人服务社、澳华论坛同埋韩国嘅呢個韓國叫咩咧？韓國社區協會咧，就係、做咗一個聯合嘅記招。咁我唔明白點解 加埋韓國咧？韓國都係 Chinese 唔同。 係啦，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啦。即係韓國，我覺得佢係應該揞住半邊嘴笑或者係拍手掌嘅其中一份子嚟嘅。因為韓國應該驚咗中國嘅嘛，佢哋應該係好同意。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啲韓國社區團體佢就咁樣講啦嚇。咁但係佢就出咗一張咁樣嘅新聞稿咁樣樣，咁就咁樣講嘅。咁跟住咧，即係發咗個新聞稿之後咧，我係之後咧就有發翻 email 去疑問翻呢一樣嘢嘅，咁一陣再講啦嚇。咁佢就話咧，我哋今日喺皇冠酒樓要賣下廣告啊嘛，呢啲係咪？今日喺皇冠酒樓，我哋澳華論壇、澳華工會、華人服務社同埋呢一個嘅韓國社區協會咧，就開咗呢個聯合記招，就係、強烈譴責 slamming the crazy anti-Chinese comments from Palmer United Senator。咁樣即係佢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話強烈譴責呢一啲黐線嘅反華言論咁樣樣。咁當我講黐線咧，佢真係英文係寫黐線嘅咁樣，即係佢哋 crazy anti Chinese comments。咁其實呢個文法上咧就唔係幾好嘅，因為呢啲係冇禮貌。因為你唔會寫我們強烈譴責邊個邊個的黐線言論，你唔係咁樣講嘢噶嘛？係即係黐咗線咩？即係唔係咁樣寫？即係佢可能可以寫 即可能他哋又想要加强他哋个语气啊嗰啲咁样，所以 crazy。 咁所以咪渣咯，啲英文就吓。咁但系佢应该可能写 unreasonable 啊、derange 啊或者 disturbing 咧系会好啲，因为你 crazy 呢个字系好口语化，同埋唔系咁样用嘅。 好 negative 系啦，唔关 name negative 事，即系呢一个字系啲小朋友嘅字，即系你好似话即系或者你觉得有件事系唔好嘅，你可能会讲心表遗憾，你咁样写嘛，但系你唔会写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是好衰咯，你唔会咁样啊嘛，嗱、即系写 crazy 就变咗好似咁样啦，咁但系呢个就唔系个 point 啦，咁样吓，咁佢就讲嘅，咁佢就话咧呢一个 Senator Lambie 咧，咁佢就咧系即係喺 Clive Palmer 講佢嘅愚昧言論之後講嘅咁樣嚇，咁佢就話呢一啲嘅言論咧係非常之影響咧澳洲嘅廣泛多元文化嘅社會，咁同埋係應該道歉嘅。咁佢首先咧就係有呢幾個嘅領袖咧就相繼講啦。首先咧就有澳華工會嘅會長 Felix Lam 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 Senator Lambie 拒絕收回自己嘅言論咧係令到佢自己咧同埋澳洲嘅議會係非常之尷尬。佢就話佢係咧呢個澳洲嘅公共嘅代表，所以佢系应该做一个好嘅榜样。佢亦都系讲咗一啲咧明显地不诚实嘅说话嘅。咁呢个好同意啊，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因为佢唔系想打澳洲啊嘛，佢想打菲律宾同埋日本。 系啦。 咁跟住咧呢一个嘅澳华论坛嘅会长啊 Kentrick Chair 咧咁样样吓，咁佢就话咧Senator Lambie 所讲嘅咧系冇证据，同埋系偏执狂嘅，即系 paranoid 嘅咁样样。 Okay. 咁佢就话咧，佢应该审查下自己嘅言论。当佢系话我哋嘅孙咧系会俾中国嘅人奴役咧，系非常之冒犯同埋荒谬嘅。咁呢一个第二个人讲啦，第三个咧就系环服务社嘅 Ben Z Leung咧，佢就话澳洲咧系一个真正嘅多元文化嘅成功故事。但系咧呢个 Jackie Lambie 佢讲嘅说话咧系有影响澳洲嘅和谐同埋同中国嘅经济关系嘅，亦都系话中国咧系澳洲最重要嘅贸易伙伴。咁所以咧佢应该讲嘢小心啲啦，咁样。咁啊到第四个啦，就系呢个韩国唔知点解关佢事嘅呢一个嘅 代表。 代表 Luke Song 咧，佢就話咧，所有嘅社區咧，其實都應該非常之關注呢一件事，因為咧，佢唔係淨係對於華人咧係歧視，亦都係代表咗咧，即係佢對呢一個多元文化咧就係唔尊重嘅咁樣樣。咁佢就話咧，即係嚟到澳洲嘅人咧係唔應該咁樣受到欺負同埋恐嚇嘅。佢啊咁樣講嘅，其實唔係燒到佢嗰笪嘅，咁但係即係佢覺得唇 出下聲啦。 佢可能覺得唇亡齒寒啦咁樣樣。咁同埋可能有人即係請佢 press release 嚇、啊，喂有得上電視正喎、啊。咁跟住之後又上埋一份，咁我唔知係點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佢最後咧，佢都係加咗句咧，就即係佢承認咧啊。Mr. Palmer 咧，即係嗰個肥佬咧嚇，佢係有道歉嘅嚇，佢冇話接受，但係佢話我哋承認，即係我哋知道佢有道歉咁樣，佢係最後加咗呢一句嘅咁樣嚇。嗱、個問題就係咁樣啦，佢喺呢一個嘅press release 嗰度咧，即係呢一個新聞稿啊，同埋喺呢一個嘅記招裏邊咧，佢就將呢一個中國政府同埋 generally 個華人咧，就全部 mix 埋一嚿。咁啊，韓國嗰條友仲犀利添，佢係將整個多元文化社區都包埋落去添嚇，即係即係我話我最憎你中國政府就濫殺無辜咁樣樣，咁跟住第一班就咁樣就哦，你話準中國政府啊，咁你真係話緊全部中國人啊，咁你真係話緊全部嘅華人，咁你就包埋曬中國人同埋華人落去，咁跟住韓國佬又走埋嚟，咁之後就哦，你話緊華人，咁你咪真係話緊我哋韓國人，咪真係話緊我哋全部非主流澳洲嘅人咁樣樣，咁所以就變咗一個大嘅雪球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本来就唔系咁样，咁所以就个问题咧，即系都系好似我开始问翻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当你听到呢一个 Clive Palmer 讲呢一段说话嗰阵时候，你有冇被受到冒犯？ 个人系觉得冇。 我同好多人傾過咧，係好多人冇，亦都係有好多人揞住半邊水笑添。其實係嚇，咁呢個可能同我自己嗰啲即係交往朋友個問題有關係啦。咁樣咁啊，可能我應該審查下自己嘅嚇，即係去下呢、這個 識下啲好啲朋友啦。 去下啲勞改嘅地方，你要識下啲好嘅朋友啦。咁樣嚇嗱，咁但係咧，即係我咧就喺我嘅圈子裏邊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係、真係覺得冒犯嘅。咁但係佢就唔係俾阿 Clive Palmer 冒犯喎，佢係俾呢一啲華人社區冒犯喎、哦，因為大佬我完全唔覺得佢 offend 緊我， 嚇， 甚至我係支持添，即係例如如果係大紀元時報嘅編輯嘅，好似我頭先咁講啊，佢有乜理由覺得冒犯啫？喂，佢寫一份報紙日日講緊呢啲咁嘅嘢㗎啦，除非你話佢唔係華人啫。 嗱，即係其實呢個唔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嘅，呢個就嚇，因為佢哋其實即係好似我一開始所講，佢係一個受害者，好明顯 Jackie Lambie 同埋 Clive Palmer 講嗰兩樣嘢咧係冒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係唔啱嘅。而我睇牌面咧，亦都係真係 Clive Palmer 係呃咗人錢嘅，即係你睇牌面其實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要好清楚咁樣講咧，喺呢件事裏邊咧，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係呢個受害者嚇。咁但係我話邊個唔係受害者咧？包括我自己本人。我唔係受害者，因為我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咁亦都係即係住喺我隔離屋嘅。有个越南华侨即是佢我问佢你有冇觉得冒犯，佢都觉得唔冒犯，佢又系同意添，佢甚至系同意 Clive Palmer 添，咁佢同意系佢嗰件事啦，系咪？我话冇意见嘅咁样，又或者系台湾人嘅，好多台湾人佢都冇意见嘅，又唔关佢事，系咪？又或者系有好多1997年之前嚟到澳洲移民潮嘅香港人，就系因为觉得中国冇一个完善嘅法律制度，就惊香港就好似变成今日咁样，咁所以就将自己仔女就带嚟澳洲喺度成长嘅吓，咁点解佢哋会觉得冒犯呢？因为其实他所讲的说话根本就是印证紧呢啲所有嘅行为， 佢根本就同意 晒啦。同埋仲有咩咧？其实澳洲咧系收容好多来自中国嘅寻求庇护者嘅， 系 咁。点解澳洲系会庇护一啲嘅即系中国人咧？基本上系因为佢哋走佬。点解佢哋走佬咧？好多系因为呢一个政治嘅迫害。咁佢哋自己话啦，佢哋就吓佢话系咁啦。如果系咁嘅，嗰啲人亦都照计唔应该系被 offended 嘅，系咪？ 系啊。 咁所以我就写翻封信咧嚟到查询下，嚟到 find out more 问下咁样。咁我好 nice 嘅咁样，系咪？咁我咧一開始就咁樣講嘅，我就同翻其中一位僑領咧就咁樣講翻啦。我就話：咁我非常多謝你咧，就係working very hard 啊，即係好努力咧，勞心勞力就係為呢一個華人社區服務啊。咁咧我自己咧從來都係唔中意呢一個嘅Palmer United 呢個黨嘅。嗱呢個真係嘅嚇，咁但係就係 for 其他理由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係寫信咧，就係支持你，同埋係譴責咧所講嘅説話噶。咁但係咧你出呢個 press release 嗰陣時候咧，呢一個新聞稿咧，我有啲嘢唔係好明，我想了解一下咯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話啦，其實咧我就唔係太過熟呢個話題嘅，因為做中文一定要謙虛啲啊嘛，咁樣嗱，咁但係喺我嘅圈子裏邊咧，就有一啲朋友咧就同我反映，佢就話你哋呢一個嘅因為呢一個嘅論調咧，就係完全冇識別到 Chinese people generally， 即係概括性、廣泛性嘅華人，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咁呢樣嘢咧係令到佢哋好不安嘅。咁樣講嚇，咁呢個係佢哋嘅感覺啦，唔係我嘅感覺。我都係問問題，因為我唔知啊嘛，係咪嚇？咁跟住之後我就繼續加以解釋啦。咁呢一個區別咧，對於某一啲人咧就係非常之明顯㗎啦。包括邊啲人咧，即係我頭先講嗰堆啦，移民潮嚟嗰班啦，難民啦，咁同埋係即係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嘅華人，即係好似越南華僑啊、馬來西亞華僑啊、台灣華人啊咁樣樣，佢哋咧就好明顯好分得清楚咩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咩係即係概括性嘅華人啦咁樣樣。嗱，咁跟住之後我就繼續講啦，我就話嗱，咁你咧就講得非常之啱嘅。佢哋所講出呢一啲嘅言論咧，就係非常之無稽嘅，係 ridiculous 嘅。咁同埋係對於即係我哋嘅澳洲呢一個國家係非常之損害嘅。咁所以 I congratulate you for saying this， 我非常之表揚你咁樣講。嗱，咁但係咧 ，but however， 我有個印象啦，個印象咧就係佢根本就唔係冒犯廣泛性嘅華人，但係佢係非常之特定咧，就係好 specific 嘅，就係鬧緊中華人民共和國啫嘛。咁例如我頭先上述所講嗰班人，當佢係聽到即係呢個 Clive Palmer 話，哦，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會飛飛彈嚟到射澳洲嘅，冇錯，佢可能覺得蠢，但係佢唔會自己深受冒犯嘅，因為根本就唔關佢事。佢係來自馬來西亞噶嘛，佢唔係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射飛彈，佢點解會嬲咧？係 咯，關 咩事？係啦，咁我就話嗱，既然係咁咧，我啲朋友咧個論點咧就係咁樣嘅。其實你哋咧根本係冇需要咧嚟到出嚟辯護整個華人社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冒犯根本就不是冒犯紧他，其实是只不过是冒犯紧中华人民共和国啫。嗱，咁既然是咁，其实咧你哋嘅工作咧就唔使咁辛苦啦，使乜代表咁多人咁麻烦咧？其实咧系啦，嗱，你咧就好应该咧系彰显公义。 吓，彰显公义咧就系、是、你系要defend 嘅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走出嚟揸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系话你 Clive Palmer 你而家冒犯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班人走出嚟就 defend 中国政府。但系 defend 马来西亚 Chinese 啊、Vietnamese Chinese 啊、Taiwanese Chinese 啊、Hong Kong Chinese 啊，或者系系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但系嚟到寻求庇护，因为之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害嘅，咁佢哋咧就唔使被你代表啦，因为佢哋亦都系唔需要你嘅咁样嘅代表嘅，咁样样。 嗯哼， 吓，即系呢一个咧唔系我嘅讲法，呢一个咧就系我啲朋友嘅讲法，咁样样吓。咁我就话咧，即系既然系咁样嘅，如果你系即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嚟到伸张正义嚟到 defend 佢哋嘅咧，就系非常之值得支持嘅，因为好似我一开始所讲咁样，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喺呢一件事咧系真系被冒犯，而呢一件事咧。我就冇话错，我话系夸张咗，我话佢所讲嘅咧系夸张嘅，同埋呢一啲指控咧，亦都系我又唔敢讲错，系不准确、 嗯， 因为我唔知啊嘛，系咪吓？咁跟住之后咧，即系我啲朋友就咁样同我讲啦吓，咁我因为对呢一件事冇意见，同埋因为我蠢我唔识咧，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其实会唔会系有其他嘅理由啊？会唔会系咁跟住我问翻呢位调令啦。咁其實會唔會係呢啲人其實係講咗兩種唔同嘅言論嘅咧？一種就係冒犯我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另外一種咧就係冒犯廣大嘅華人嘅，包括馬來西亞華人、越南華僑、台灣華僑、尋求庇護者、香港人，係咪有一啲嘅言論係冒犯緊嗰度成班人嘅咧？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呢一個就係個問題啦，咁樣，呢一個就係第一個 part 啦。嗱，第二個 part 就係咁樣啦，就係咧，因為我好支持呢一個華人社區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就可以咧，即係將一啲唔好嘅情況就扭轉變成好嘅。咁我就話咧，其實呢一件事咧，可以做成一個良性嘅機會嘅。咁點樣良性法咧？嗱，因為我相信呢位喬令咧，即係你都知道咧，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埋佢嘅支持者咧，係深感呢一個嘅敵意嘅。咁呢一個敵意正唔正確咧？咁我唔 comment。咁但係事實上真係有嚇，即係你睇下，事實上真係好多人，即係六四燭光，真係全世界都有啊嘛。或者係法輪功喺呢一個即係中國領事館出邊示威啊嘛，喺Chinatown成日都好多啊嘛，真係對中國共產黨係有敵意，呢一個係事實嚟嘅，冇人可以。 否認 呢一樣嘢嘅咁樣樣，所以咧，即係對於喺呢個世界裏邊有一班中國人係支持中國政府，有一班人係唔支持中國政府嘅，咁我對呢一件事有啲咩睇法咧？咁樣樣，咁我係有兩方面嘅 嚇。 第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喺澳洲見到呢樣嘢就非常興奮，非常開心，因為咧澳洲係有一個言論同埋表達嘅自由。咁當我哋係見到多元文化同埋個人主義喺澳洲咧，係令我非常安慰，亦都係俾我睇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喎，就係、是、冇一個人嘅言論或者一班人嘅言論係可以代表曬所有華人。 嗱， 我系咁样讲，呢个系我第一令我庆幸嘅一样嘢啦。嗱，咁但系我就中和翻啦。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嗱，就系身为呢一个留住中国血统同埋黄皮肤嘅人咧，我见到中国人这样不团结的时候，就令到我流泪同埋痛心疾首嘅。咁所以之后结论咧就系、是，咁所以即系对于即系喺环社会一班人支持中国，一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班人支持，一班人唔支持，有啲咩睇法咧？我结论咧就系冇睇法嘅。咁所以之后我就话啦，嗱，咁但系个事实系咩咧？如果呢一个 Clive Palmer 同埋 Jackie Lambie 真系讲咗一啲嘅言论系冒犯到 both 所有嘅华人。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讓呢兩個本身有不和嘅嘅組別係可以合一團結嚟到打擊呢個 Palmer United，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皆大歡喜，萬步挽手，走遍萬里千山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就咧，即係如果係咁咧，就對於呢一件事咧，就非常興奮。咁但係由於到而家，我只不過係知道佢係講一啲説話嚟到冒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暫時咧係揾唔到一啲嘅説話係冒犯到廣大嘅華人，所以我呢個 point 暫時係唔成立，同埋呢一件事係做唔到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因為你對呢一件事咁熟悉，你一定係可以講翻俾我聽，有邊啲説話係冒犯到廣泛嘅中國人嘅啦。咁如果有一日我知道嘅時候咧，我就講翻俾我啲 friend 聽，咁我哋大家咧就係、是、會一齊咧合一，一齊會團結，咁嚟到 皆大歡喜， 係啦，就支持你哋所做嘅嘢啦，咁樣講，咁樣就多謝曬咁樣樣。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我写咗篇咁长嘅信咧，真系好多嬉笑怒骂咁样啦。咁但系诶，哦 ，sorry， 冇嬉笑怒骂嘅，唔应该咁讲，即系我好认真，同埋真系唔识咁样，系咪？嗱，咁但系最主要嗰个问题就系咩咧？即系我只系问一个问题啫。个问题就系 Jackie Lambie 同埋 Clive Palmer， 我知道佢讲咗咩说话冒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个问题系佢哋讲咗啲乜嘢嘅说话嚟到冒犯所有嘅华人，包括我同埋你同埋越南华侨、马来西亚华侨、寻求庇护者、香港九七年移民潮嚟到澳洲嘅人，有啲咩言论系冒犯佢哋所有人？我只系问呢个问题啫。 咁佢点样答？ 咁啊，佢点答咧？咁样，咁佢就话咧，多谢问一啲非常重要嘅问题。咁首先咧，佢呢一啲嘅言论咧，就系即系违反呢个种族歧视法十八 C 嘅，上次讲过噶啦，咁样样吓。咁咧，佢就话咧，其实我哋可以控告佢，咁但我哋冇钱。第一個 point 就係咁啦。第二個 point 咧，佢就話咧，嗱，我哋都咧係可以即係帶阿 Clive Palmer 咧去做呢一個調解仲裁嘅。咁但係因為佢一個非常難估計嘅人，咁所以咧透過傳媒啊、議員啊同埋一啲嘅社區團體咧，你要俾一啲嘅壓力佢咧係最好嘅方法啦。嚇、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應該係入獄噶啦。咁佢就話點解所有嘅 Chinese in Oz is shitty 咁樣樣咧？即係我好少會咁樣講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即係 shitty 真係嬲啦嚇。即係 shit 啊，即係粗口個 shit 咧，但係 shitty 真係嬲咁樣。咁佢話點解 Chinese all over Australia？ 咁我唔知呢個 Chinese 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啦、華人啦、中國嘅公民啦，定係咩 Chinese 啦嚇、其實我寫封信，我就係要區別呢樣嘢啫嘛。咁、但係佢又係真係將佢撈埋咗一嚿咁樣。咁佢就話咧，點解啲中 Chinese 全部咁嬲咧？就係、因為呢啲嘅言論咧。就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打击种族，咁同埋另外呢亦都是有影响呢，即係澳洲同埋中国之间嘅经济，因为佢我哋贸易伙伴嚟嘅。咁都未答喎，係咪？ 我暂时未睇到个答案。 係啦，之后睇下佢继续答唔答喎，咁样讲。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呢，中国人呢其实呢係可以买好多唔同嘅公司嘅矿产嘅。唔知点解讲到矿产啦，咁佢就可以买 BHP 啦，可以买 Rio 啦，佢嘅纯度咧系比较高，系比阿 Clive 卖嗰啲系比较高嘅。咁但系阿 Clive 咧，佢卖嗰啲咧就系要即系 remove 呢个 silicon， 即系要做多啲程序嘅。咁同埋呢一个嘅铁价咧，亦都由$180跌到$90。咁佢咧收嘅佣金咧，亦都系多过平时嘅。咁阿 Clive 点解咁愤怒咧？就系因为佢又有好多官司缠身咁样样。咁同埋咧呢1200万咧就系唔属于佢嘅，佢亦都系用咗依1200万咧就系嚟到做佢嘅竞选资金嘅。答咗未有个问题？ 未。 OK， 咁佢继续啦。咁跟住之后佢，你系讲得啱嘅，对阿 Clive 抗议咧。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第一就是种族，第二就是中国政府，和第三就是有影响我们的经济。之后他继续讲，他说 Lambie 的言论更加是完全离谱。他之后也说我同意，即有很多人是即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就是 depend 他的教育和他们由哪个国家来，即是教育，即有些人蠢一点或者叻一点，就会对于 读过大学或者是读过中学 、可能读过大学就会对中国的印象比较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意思。 我读 Master 非常之崇拜呢个位 置，系咪越读系咪越读书读得多就会支持中国咧？咁我唔知啦。咁样佢答咗问题未啊？ 未。 哦，但系佢结论咯。咁跟住佢话结论咧就系咧冇错，你讲得啱，系有两种言论嘅，而其中一种咧就系违反呢个反歧视法嘅。 嗯哼， 系啦，答咗问题未啊？ 冇。 OK， 我问题系咩啊？ 你的问题是究竟你讲口中的所有华人是不是包括真的其他不同国籍华侨的华人？ 是啦，这样。那啊，为什么这件事这么有趣呢？他呢其实在这一篇嘢里面呢，不是文来这篇嘢来的，他在这篇嘢里面呢就全部呢就是骂紧 Clive Palmer 啫。因为其实我不是要他骂他，这些我知道。不是但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嘛，可能他是想教识我呢。但是个问题是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他讲了哪一句说话是批评所有的华人的。咁但係佢係讲唔到俾我听嘅。咁我估係因为根本係冇囉。因为佢讲嘅说话只不过係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咁但係点解有好多华人社区团体係做呢一啲咁嘅行为嘅呢？就係我之前几个节目同埋喺我节目即係不停咁样讲呢，就係即係好多呢啲华人社区团体呢，即係佢好似秃鹰咁样嘅。佢见到一啲呢即係疑似种族歧视嘅事情呢，就即刻飞落去呢，咁跟住就喺度觅食㗎啦。咁佢哋唔 根本不理會呢一件事是真定假嚇，咁所以佢哋就喺啲報紙嗰度就寫寫啦，佢係幾種族歧視啊，鬧中國人啦，咁佢啲即係中國人睇《星島日報》啊，即係睇啲華人報紙啊，嗰啲就嚇係喎，佢鬧 Chinese 喎 ，Chinese 係華人，誒、欸、我咪係 Chinese， 誒、欸、誒、欸、人哋話緊我啊，哎呀死啦咁樣，咁跟住之後環社區團咧就係啊，你講啱啊，你死梗啊，嗱、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咧。帮你出头，我哋就代表你。咁、你之后又上电视啊，又喺报纸度啊。因为呢啲环社区团体同埋佢啲领袖平时冇嘢做噶嘛，平时即系无端端我使乜同你倾偈啫，系咪？咁但系即系当有一啲即系关于种族嘅问题咧，佢就可以出嚟。 佢成个 Superman 咁样出嚟。 咁系啦，我都想咁讲，即系你开 press con 咁，跟住之后就整个即系好痛心嘅样子就。We are very very sad and disappointed. 啊，唔系咁啊。We are sad and disappointed.Because the comments were crazy and stupid, we don't like it. 即系佢会咁样样啊嘛，咁即系佢又可以上到电视啊，又成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咧，即系个问题咧，其实到今日咧，其实而家系点咧？就系家阵咧，嗱，即系喺澳洲嘅华人啦吓，而家听住啦，家阵咧。就係、是、有一班自稱華人領袖，其實有啲似香港嘅，即係好似梁振英代表香港人去外邊話，我覺得香港人係點嘅，你梗係嬲啦，係咪？因為佢唔代表緊你啊嘛，你冇投佢啊嘛嚇。咁、同樣地咧，好多呢一啲嘅華人社區領袖咧，即係我冇投過票俾佢哋嘅咁樣。就算我投票佢哋咧，可能係因為我係澳華公會嘅會員，咁我覺咁佢話咧，因為我投咗佢咧，我就可以即係有一個 clubhouse 啊咁樣啦。又或者我投咗佢，佢會開一個老人組嘅，咁我阿爺要去個老人組，咁所以就好適合，咁所以我投佢咁樣。 呢個做個比喻啫。 真嘅，for example 嚇，咁但我唔係投佢嚟到代表我，即係反呢一個 Pride Palmer 啊嘛，係咪？咁所以個問題係咧。佢就喺呢個情況就唔係代表我嘅，咁但係澳洲政府聽佢講嘢嗰陣時候咧，佢就覺得係代表緊我嘅，咁所以即係當我下次出街嗰陣時候見到啲議員啊咁樣，咁又同佢傾偈啊，咁跟住個議員會同我講，we've heard what you thought about Clive Palmer and we think it's disgraceful， 咁跟住之後我就會話。What you've heard? What I said? I didn't say anything. 我冇意見喎。對於呢件事，我甚至可能係即係我唔知道我嘅意見係咩啦。 你冇話支持你反對，但係 我冇意見嘅。但係總之個重要性就我冇講過咁樣嚇。咁但係咧，而家好多啲鬼佬啊咁樣，佢就覺得你有講到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啲環社區領袖咧，就係、是、四圍走話俾人聽，你個感覺係點樣樣？佢話俾呢人聽，我係代表我哋澳洲咁多嘅華人嘅，包括你同埋你，我係包括我係。代表曬咁多嘅華人，就係、是、咧指控呢一個 Clive Palmer 咧，唔係淨係歧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歧視所有華人嚇。咁、其實即係呢一句説話咧嚇，如果你係同意 Clive Palmer 講嘅即係其中幾個 part 啦咁樣樣，即係例如如果你係支持平反六四嘅，你冇理由會覺得 Clive Palmer 講嘅係錯嚇。嗱、即係我唔係講我有意見啦，我只係講個事實啫嚇。個事實就係你冇理由覺得咁樣係錯，因為你真係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有濫殺無辜啊嘛，係有殘殺自己國民啊嘛，係咪？呢件事我唔知係咪真，但係我知道有人信呢樣嘢。如果你係信呢一樣嘢嘅。你冇可能會覺得被冒犯。如果呢一個係你嘅，呢一班華領就唔係代表緊你。如果你係中國嚟嘅尋求庇護者，因為你係被政治壓迫、被政治打壓嘅嚇，又或者你係九七年前嘅喺香港嚟嘅移民潮，你係覺得中國係有一個不完整嘅司法制度，係會令到有一啲不公義嘅情況發生嘅。如果呢一個係你嘅話，呢一班華僑領袖。不是代表你。嗱、这个就不是我或者未必是我，因为我对这件事是没有意见的。但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件事是你的，你自己要代表自己。因为我们在澳洲，我们非常庆幸就是一个有表达和言论自由的地方，是没有一些团体是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华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被这些华人领袖代表的，那我劝奉大家就是写信给这个国会，就是说这班人就不是代表你的。那这个也不是我。因为我跟这个乔领好 friend， 我也是非常支持他所讲的说话，也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一路是强盛下去。因为我是有这个黄种人，还有流着中国血的，非常爱慕我们祖国的人，也是希望我们的伟大祖国是可以一路强盛起来，我们中国人就可以站起来。冇错啦，就系咁。咁所以喺最后咧，就系、是、即系送翻一句诗词俾大家啦，即系令到我觉得系即系非常感慨。咁同埋即系无论对我嘅爱国嘅情绪，同埋对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全部有关系嘅。因为我哋真系要站起来吓。如果系有啲人唔代表你嘅，咁你咪站起来咯，系咪吓？咁所以即系送呢个歌词俾大家吓，就系迟来不愿做路的人们。多谢，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